我们一起打开以斯拉记第二章。以斯拉记第二章。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因为这段经文非常的长，我可能没有办法一次诵读的完，我们会读一段，然后有一点解释。以斯拉记第二章。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到之地回到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耶稣亚、尼西米、西莱亚、利莱亚、莫迪改、毕山、米斯拔、比格瓦伊、利红、巴拿回来的。那前两节的经文呢，其实是一个概述，概述了这一次回归的运动，对不对？我们在导论当中曾特别的提到，这一次是信仰的回归和复兴的运动。那这样一次信仰的回归和复兴的运动呢，它展现给我们的是上帝在其中大能的作为。那第一节呢，其实就告诉我们他们是怎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回来的呢？他说呢，这些人是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到巴比伦的。哎，一提这个，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会被提醒一件什么事儿？就是他们曾经被掳的日子，对不对？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会提到或者想到他们因为拜偶像、犯罪、作恶、强暴、不听神的话语，于是他们就耶路撒冷被拆毁，圣殿被拆毁，他们做奴隶，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对不对？你知道在救赎历史上呢，从埃及出来到迦南地，这叫拯救，脱离法老，然后来到上帝所赐的应许之地，这叫拯救。那当他们不听神话的时候呢，就会被从应许之地赶出去。所以你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的场景当中，可以让我们想到上帝审判的工作和上帝救赎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被掳其实是一种审判，对不对？就像起初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他们悖逆上帝，犯罪不听神的话，就失去或者说被赶出伊甸园，对不对？然后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就被赶出迦南地，赶出应许之地。你发现它是对照的哈。但是你知道上帝复兴的作为是什么呢？复兴的作为是从一个大画卷上来说呢，上帝要最终带领，借着女人的后裔再一次带领亚当的后代重回到伊甸园，或者说重回到上帝起初所赋予他们的完全的同代的美好，对吧？那从以色列的救赎历史上来讲，这一个也是在重复这个过程，就是现在呢，他清楚地说他们的子孙，你知道子孙这个字呢，在犹太的书中呢，它常常用作种子、后裔的意思，对不对？你一提到种子和后裔，你就要警觉起来。哎，他们犯罪作恶，被赶出伊甸园；他们犯罪作恶，被赶出迦南地。但是他们的子孙却回到耶路撒冷和犹大，对不对？因为他们子孙，上帝在这个救赎的历史当中应许他们，要让他们重新的经历信仰的拯救和复兴。所以呢，第一节呢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信仰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是什么呢？第一，被掳到巴比伦出于上帝；第二，现在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各归本城，依然是出于上帝，对不对？很明显，第一节告诉我们这两样事情都出于上帝。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为什么？ 我们常常会觉得成功顺利是出于上帝的祝福赏赐，逆境失败是就好像说跟上帝无关。但逆境失败跟我们有关，其实跟上帝也有关。是的，在逆境失败当中，我们当然需要查验自己，当然需要悔改，当然需要转向，但是跟上帝有关的是什么？上帝要来管教我们呀，上帝要来提醒我们呀。所以呢，这两样呢都跟上帝有关，并且我们上次提到哈，各归本城其实是当年约书亚带领他们的那种的进入迦南地之后，战乱平息之后的那个的光景，对不对？各归本城，各归本城意味着之前对亚伯拉罕、以撒的、雅各的应许就实现了。为什么叫本城？很简单呀，你记得约书亚赐给他们抓地分迦南地的时候，是打完仗再分的还是没打仗之前分的？或许很多弟兄姊妹误解了，说是以为打完仗分的哈，不是的，是没打仗之前就分了。为什么？是你的就是你的，虽然现在还在敌人的手里，还在迦南七族的手里，但是是神应许给你的，对不对？所以就是你的。没打仗之前就分，意味着这是对上帝的信靠。什么叫各归本城呢？你想一想，70年的被掳之后，谁的家不成为荒草粪堆了？哪里还有什么本城不本城的？但是他们回到本城的意思是，他们纪念上帝，纪念他与列祖所立的约，他们也再一次的回到这一个约当中。这是回到这个约当中哈。有的时候呢，我们读这各归本城这句话，以为只是地理的描述，其实不仅仅是如此。这第一节体现给我们的。然后呢，第二节告诉我们他是随着谁来的，对不对？他随着谁来的？这些人当中有些人我们熟悉，有些人我们其实不太熟悉。但是无论熟不熟悉呢，我们知道说这些人其实是领袖，对不对？或者说呢，是他们带着这些人一同回来的。所以在任何的一场复兴的运动当中，在任何的一场的教会的建造当中呢，你发现总是有两件事情是伴随而来的。第一，有上帝大能使用的领袖。但是单单有领袖够不够呢？不够的。还有一个词叫做同着他们回来。同着是什么？是同心合意，对不对？是团结在一起，对不对？是在这里，这一个上帝兴起了这些领袖，但是呢，上帝也兴起了接下来的下面罗列的这几万人。换句话说呢，上帝，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几位领袖是有名字的，下面的几万人是没有名字的。下面的几万人叫什么？叫1222名之一啊，几千几百几十几名之一，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上帝大能的作为就显在这里。显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上帝要使用这一些人一起来重建圣殿，重建耶路撒冷。对你我也同样是如此。你知道在教会当中的服事，有些时候是人能看得见的，就是叫出名来的，有些时候是人看不见的，叫不出名来的，对不对？在整个第二章当中，叫出来的名字，其实你知道整个第二章罗列的人数是有4万多人，对不对？如果我没数错的话哈。但是叫出来的名字应该是不超过几十人，对不对？那这提醒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服事或许也是如此。哇，这个对我们的挑战是很大的。为什么？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想要我们的服事被别人看见，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想要我们的服事被别人纪念，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想要我们的服事被别人知道。但是其实坦白来讲，无论别人知道不知道，看见不看见，纪不纪念，不是最主要的。为什么？因为这份被掳的名单，归回的名单告诉我们说，其实他都记载下来， 人数一个不落的记载下来，就代表说呢，其实至少上帝都知道啊，至少上帝都纪念，至少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向着上帝做的。这一点对我们是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求主来帮助我们，然后在一场教会建造当中，在一场教会复兴当中，我这样说吧，各位灵异恩约归正教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生命当中 99% 的服事和工作都是别人看不见的，可能这个数据还可以往上提升，可能只有 1% 的工作是别人看见的，然后看见了这部分再引来 90% 的批评然后剩下 10% 是赞扬，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的服事，如果你在上帝面前所做的一切是基于被看见或者是不被看见，其实那个动力太小了，是没有办法的，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上帝要来使用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今天我们去读教会历史，哎，你们知道加尔文的助手是谁吗？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加尔文，但是几乎只要不是专门研究教会历史的人，应该不知道博撒是谁吧应该不知道博撒是谁。但是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我要告诉你的事实是，上帝使用加尔文所做的在那个时代顶多有1/10吧，但是加尔文的同工博撒他们可能做了90%的工作，但是我们不知道，但上帝都知道。建造教会就要怀这样的心智，建造教会就要怀这样的心智，求主来帮助我们。今天我见过太多的所谓的明星的基督徒或者说牧师，其实呢失去了一个最，我说的这个所谓的意思就是加了引号的意思哈。你发现呢，他不愿意做任何别人看不见的工作，他只能做别人看得见的工作。而通常来讲呢，这意味着他可能失去了他生命当中最基本的动力。因为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所教导我们的，或许其实呢是坐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如果得了他们的奖赏，就不需要得父的奖赏了。我的意思绝不是说故意隐藏，我的意思是整个的心态可能是需要被调整的，求主来帮助我们。然后第三节呢，他开始罗列了，对吧，以色列人民的数目记在下面。我还是需要读一读，读几节至少。巴路的子孙2172名，示法提亚的子孙372名，亚拉的子孙775名，巴哈摩亚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约亚的子孙2812名，等等等等，下面全是。那这些的子孙全部都是在这样的罗列。哎，他为什么要这样罗列某某人的子孙、某某人的子孙、某某人的子孙？为什么？这些名字是什么？这些名字其实是族长的名字，对不对？当然它其实是比支派更小的一个概念哈，它不是12支派，但是它是族长。为什么每个族长就开始罗列回归的名字？我想稍微过度延伸一点，但我想也不太过度了。你知道这群人是在巴比伦生活的呀，这群人在巴比伦生活了70年，这70年买房买车，这70年建功立业，这70年考大学，这70年开枝散叶，这70年干很多事儿，如同我们70年可以干很多事儿一样。但是这70年有没有传承信仰，这个时候就能看得见。就你的子孙当中有多少人回到了耶路撒冷，你的子孙当中有多少人信上帝，你的子孙当中有多少人重建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这个时候就显出来了。有的时候呢，我们很难想象，你知道，今生我们去教导我们孩子的时候，我们希望给他好的条件，物质条件， 我们希望他好好学习，有很多的知识，我们甚至希望他早结婚早再生俩娃，我们都希望，做父母的都希望这个，对吧？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你有没有希望，迫切的希望他成为一位基督徒，将你的信仰传承给他，这件事情几乎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这件最重要的事情什么时候显出来呢？平时是显不出来的，平时是看不太出来的。你的孩子有别人家基督徒的孩子是什么样，你的孩子什么样，平时可能差别也没有那么大的，很多时候不是那么大的，对不对？但是这件事至终是要显出来的，就有一天我们见主的时候能不能显出来。但是我听过一个老阿姨的见证分享哈，我当时很触动，很受触动。她怎么讲她的见证呢？她就讲到说呢，她儿子初中毕业，当然初中毕业没有学问没有技能，找一个好工作不容易，去了很多的地方一直不合适工作，出苦力也好，学点技术，跟着师傅学点技术也好，大概前后五六份工作一直没安稳下来，那他就一直很痛苦呀。你想，你能理解一下他的痛苦，对不对？因为儿子二十多岁了，一直没有办法养活自己，他当然很痛苦。然后他痛苦的睡不着觉，他就在主的面前祷告，他祷告了很久，好像这个事儿还是这个样子。但有一天主突然的光照他一件事儿，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见证在这里哈。怎么好？怎么呢？就是他就在祷告当中突然想到一件事儿，他说，我为着我儿子的工作迫切的祷告了那么久，我那么的关心他的工作，但是呢我儿子现在不信主，我却几乎从来没有为他不信主祷告过，即使有过也是隔三差五很久很久被别传道人提醒一次，突然想起来一次，但是我儿子现在没有工作这件事情几乎天天的压在我的心上，天天的让我掏心，天天的让我睡不着觉，但是我从来没有为着我的儿子还没有信主天天的操心，天天的睡不着觉。他说这显明我看重他的今生的工作和财富超过了我看重他永生的益处和灵魂。他那天就特别的悔改。我觉得这个提醒真的非常的好。为什么非常的好呢？说实在话，当我们看重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坦白来说，不仅我们在祷告当中会看重他，还有在其他方面会不会也会看重他。当我们看重他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朝那个方面去花钱，我们会朝那个方面去花精力，我们会朝那个方面去思考，我们会朝那个方面去努力，我们会朝那个方面去这个创造机会跟他聊天，我们会朝那个方面去祷告。我的意思是，那个会让我们整个的生命在那件事情上去实施和践行。求主来帮助我们。我知道在我们教会还有一些我们的各位基督徒的家人还有未来到主面前的，我们当然需要为家人的身体来祷告，需要为家人的健康来祷告，需要为家人的工作来祷告，需要为家人的婚姻来祷告，这个都没有错，请注意，应该的。今天我在这里要特别的呼吁，我们需要为家人的信仰来祷告，不仅仅祷告，要怎么样？要付诸努力实施。就像如果你关心他的身体，你会好好为他做饭，对不对？哎，你不仅为他身体祷告，你还会好好做饭哟。所以你不仅为他信仰祷告，你还得怎么样？还得传福音，跟他聊信仰，把他带教会，教会有活动的时候邀请他来一起出游，等等等等，反正你能想出来十个法，这十个法只要上帝用其中的一个，使用其中的一个来得着他就可以。带他去小组，带他来参加教会的活动，带他来慕道班，跟他一起聊信仰，等等等等，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方式。 求主来怜悯我们。所以在这段名单当中，我觉得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他在罗列这些子孙的时候，其实你发现没有，他写明了这70年在巴比伦的果效，信仰的传承，你立刻想到了生命记，对不对？其实生命记就是这样教导的啊。然后呢，到了36节这里，他开始告诉我们呢，祭司回来的人，对不对？祭司有多少？耶稣亚家耶大雅的子孙973名，因麦的子孙1052名，巴斯霍尔的子孙1247名，哈林的子孙1017名，然后就是利未人，对吧？那你知道他单独把祭司拿出来说，祭司大概有多少人？4000多人，对不对？36到39节大概是4000多人，对不对？那当然，事实上来讲呢，这么多人当中，你有没有发现祭司回来的其实是相当多的，就祭司的子孙回来的是相当多的。为什么是相当多的呢？因为祭司家罗列了这四家人就有四千多人，对不对？啊，那然后你来看哈，40节到第42节，他说的是利未人冒号，利未人何达威亚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假灭的子孙74名，歌唱的亚萨的子孙128名，守门的沙龙的子孙，亚特的子孙，达门的子孙，亚古的子孙，哈底大的子孙，朔拜的子孙，共139名。哎，这些你有没有一点困惑？祭司就是利未人，为什么把这里说完祭司之后40到42节单拎出来说利未人？我告诉你，意思是这些利未人回来的其实不是祭司。这个你应该理解哈，不是所有的利未人都是祭司，对不对？因为在出埃及记，在民数记，在利未记都告诉我们呢，有很多的利未人是祭司的助手，是在圣殿里帮助祭司来伺候的，对不对？啊，对，殿役嘛，尼提宁嘛。所以呢，你发现40到42节这些利未人有多少人？大概是300左右吧，对不对？哎，4000个祭司，300个助手，你见过这样的事吗？哇，一个人得辅助十几个祭司，祭司的活是很辛苦的，所以他有很多时候是一个体力活，杀牛宰羊，是一个熬眼熬夜的活，要点灯不要灯灭掉，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呢，通常一个人呢，世上的很多的公司的运作的方式都是一个人有好几个助手，这个是比较合理的。但你见过一个助手辅助好几十个人？很少，对不对？当然，在某个角度来讲，我们也特别的需要为这些人来感恩。为什么？很简单，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是去做助手的，他不是祭司，他就是祭司的助手，并且可能要非常辛苦的去干活，并且他需要辅助很多位祭司来干活。求主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愿意在主的面前去这样来干活。求主来帮助我们，因为这个是实在不容易，对不对？你有没有觉得在我们教会有些弟兄们非常的辛苦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呢，在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很难发现他好像就不是做祭司的他就是做祭司的助手的，对不对？但是主都特别的纪念他们哈。然后呢，接下来43节那里提到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尼提宁。什么叫尼提宁呢？它有一个括号备注，就是殿役。殿役是比较文雅的说法哈。直白的说，其实就是什么？ 仆人，就圣殿的那些的奴隶、奴仆、仆人。哎，你有没有去说，我终于要打算回耶路撒冷大干一场了？哎，我回耶路撒冷要去做这，要去做那儿。有人说，我终于可以回耶路撒冷去做奴仆了，去做奴隶了，去做佃役了。这挑战我们呀，求主来帮助我们。或许你是在世上，你是公司的这个高管，你是老板，你是教别人的人，但是事实上来到圣殿当中呢，你可能知道你是仆人，你是服侍的，你不是被服侍的，是佃役。然后这些佃役呢，就是也是非常的多，对不对？从43到54节全部罗列了出来这些的佃役。然后55节又提到了一个群体，叫做所罗门仆人的后裔，就是索泰的子孙、索非列的子孙、比路大的子孙等等等等。然后他说，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共392名。什么叫所罗门仆人的后裔？就是所罗门家的仆人嘛，所罗门的那些的奴仆嘛，奴仆的后裔。所以当然很多的神学家呢会考察猜测说呢，这些人呢极有可能是当时以色列人战胜了迦南地之后归顺以色列的，他们做了仆人，当年跟约书亚立约，对不对啊？他们欺骗了约书亚，但是要跟约书亚立约，穿着破烂的鞋、破烂的衣裳来装作从远处来的，后来他们就做了仆人，对不对？但是我要一方面讲到这一点，但另一方面我要提到一件事情，至少这些人的血统不是犹太人，或者不是纯正的犹太人，这一点我们能承认，对不对？那么这就意味着上帝的恩典超过我们的想象的点在哪里？他们的祖先是伺候圣殿的，是在圣殿里做尼提宁的、做佃役的、做仆人的，他天天在圣殿里看祭司献祭，看以色列人敬拜，看他们一起来敬拜尊荣上帝，然后上帝就赐给他们恩典，成为信靠上帝的人，成为敬拜上帝的人，并且他们把这样的信仰传给他们的子孙后代。当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的子孙后代宁愿接续先祖的工作，继续回去做佃役，继续回去做尼提宁。这意味着他们以这样的身份为光荣，以这样的身份为荣耀，对不对？不然他就不会回去嘛。这个不是强迫的，对不对？这个很明显，你能看得出来是自愿的嘛。就是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了，凡被神激动心的人都起来上耶路撒冷去见到耶和华的殿。换句话说，这些人是被上帝激动他心的人，对不对？是甘愿的，甘愿去做奴隶，甘愿去做奴仆。一方面呢，这表明说信仰在他们身上的真实度，但另外一方面我要说，这是神的恩典。因为他们的祖先大多数都不是犹太人，都不是以色列人，但就是因为他们有机会伺候圣殿，做圣殿的佃役，于是他们认识了信仰，他们也把这个信仰传给他们的子孙后代。哇，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提醒啊！你知道我们往上数三代，中间很多人都是不信主的人，对不对？我们往上数三代，可能很多人都是不信主的人，但是无论怎么样，可能上帝曾经借着我们祖辈的、父辈的一场疾病，或者说一场这个神迹，或者说一场人生的难处，拣选了我们，然后使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当我们经过那场疾病、纷争、难处的时候，当时很痛苦，但是借着那一个拣选了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然后这本身又是恩典， 当时他们做奴仆的时候可能也很痛苦，对不对？但是进入了神的家做奴仆，他们就被得着这个信仰。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是一个。第二呢，我们每一个人也特别的需要提醒自己，你会发现回到耶路撒冷建圣殿的人有哪些啊？有领袖，就是第二节提到的，他们同着所罗巴伯、耶稣亚、尼西米等等，这些很明显是领袖。有平民，对不对？某某人的子孙、某某人的子孙、某某人的子孙，有平民。有祭司，对吧？直接最近距离伺候上帝的，有利未人，祭司的助手。有仆人尼提年，有所罗门的后裔。哎，甚至我要告诉你们，我读一下好了，65节，此外还有他们的仆婢7337名。什么意思？会众共有42360名，此外还有他们的仆婢7337名。你发现回到圣殿、回到耶路撒冷的人，是不是各色人等都有？有领袖，有平民，有祭司，有利未人，有尼提宁，有所罗门的仆人的后裔，有平民，还有他们的奴婢、仆婢。哇，多像今天的教会，什么样的人都有，对不对？什么职业都有，什么年龄都有，什么身份都有，贫富贵贱都有。但是这些其实并不是他们最主要的区分，其实他们最主要的，是的，按外在看他们或许都有不同，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一样的。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共同点呢？就是都是被耶和华神激动他心的人，同心合意的要去上耶路撒冷建造耶和华神的殿。这是不是第二章这些所有人共同的特征？唯一共同的特征是这个，甚至血缘都不一样，性别不一样，血缘不一样。你读到第三章的时候，你也知道说，其实呢，年龄层次也不一样，对不对？什么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一样，就是被耶和华神激动他的心。但你知道，在任何一间教会当中，如果你特别的强调我跟他人不一样的时候，这个容易产生什么？纷争、嫉妒、分门结党，容易产生什么？隔绝、隔离、矛盾，对不对？如果你特别的喜欢强调我跟别人都不一样，这个其实是容易产生隔阂的。我的意思是，当然你跟别人不会完全一样，我的意思是那些的不一样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要。有一点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有一点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在这间教会当中，有一点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神的仆人，我们都是来敬拜神，都是来服侍神的。这一点是不是一样的？我们需要看见这一个一样的这一个点。只有看见一样的这一个点之后，我们才能够同心合意起来建造神的殿，对不对？举个例子，诗班的服侍就是如此的。诗班其实这个唱歌声音有大有小，恩赐多一点的，恩赐少一点的，有男有女。但如果每一个人都想彰显自己不一样的话，这个诗班能不能建造起来？不能，对不对？就是诗班需要的是什么？合一，是的，配搭，是你的声音跟其他的声音一起配起来，然后组成一个整体，如同一人，它才能够展现出来。那诗班是如此，整个教会是不是如此？就整个教会也是如此。坦白来讲，有的时候呢，如果你出了我们这间教会，去到外教会，人家先不管你是谁，人家首先会问你说你是哪个教会的，对不对？如果在我们这间教会当中，有一件特别荣耀上帝的事情，大家都会提起来，你是不是脸上有荣耀？你一定是脸上有荣耀的。如果在我们这间教会当中有一件特别羞辱上帝的事情，大家虽然不当你面说，但是大家心知肚明，看到你的时候就一定会想起那件事来，你是不是脸上很羞愧的？一定是的。 就他不管你是男女老幼，为什么？很简单，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哎，求主也来帮助我们。我们教会新的一年的主题啊，我们这个重建我们的信心，复兴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要讲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对吧？我会发现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至少在很多的地方都能够提醒到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该如何去行啊。然后呢，从59节呢，这里记载了一件特别的事儿。59节到63节，这里记载说，从特米拉、特哈撒、基律、亚旦、因麦上来的，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谱系是以色列人，不是。他们是地莱亚的子孙、多比亚的子孙、尼格大的子孙，共652名。祭司中有哈巴雅的子孙、哈哥斯的子孙、巴西莱的子孙，因为他们的祖先娶了基列人巴西莱的女儿为妻，所以起名叫巴斯莱。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之中查询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因此奉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任职。省长对他们说，不可吃自生的物，直到有用乌灵和土明决疑的祭司兴起来。哎，各位，从59到63节告诉我们，有三个平民家庭找查族谱查不出来自己是不是以色列人，有三个祭司家庭查族谱查不出来他们的谱系，对不对？这个对他们是不是一个挑战？各位，来都来了，你知道什么意思吗？跋山涉水啊，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上帝与这个以斯拉同在，他都走了半年，让他一路顺利，他都走了半年。按理说来都来了就服侍呗，因为我们的中国人的想法是不是这样？来都来了，感谢赞美主，有热心有热情，那就别管你是不是了，就干了。所以你会发现呢，一方面在整个以斯拉记你看到了一种激动人心的场景，就是神激动他们的心，对不对？但另外一方面你也看到另外一个场景，就是什么？规矩和次序，这两样事情是不矛盾的。他，你说来都来了，这些人是不是被神激动人心的？一定是呀，人家不激动怎么能跋山涉水来呢？肯定很激动，肯定很热心，肯定一心的想要去建造圣殿，这个应该没跑了，对不对？那今天很多中国教会走到一个地步瓶颈期，就在于说，既然有这么有热心，那不让他服侍都没办法。不是的，不是的，热心是重要的，是很重要的其中的一个标志，但是它不是标准。我再说一遍，热心是服侍主很重要的标志，但它不是标准。标准是什么？是真理呀，是真理，是是非对错，是族谱到底是不是以色列人，对不对？你不是，你就不是，是就是，对不对？因为即使不是，你回到耶路撒冷去参与圣殿的建造，参与圣城的建造，上帝纪不纪念？纪念。尼提宁血缘上也不是完全以色列人嘛，对不对？所罗门的后裔也是这样的嘛。所以你知道中国家庭教会走到这些年走到一个地步呢，他一定要面对一个瓶颈上的突破，就是过去的20-30年呢，特别是文革之后的整个的30-40年呢，其实是凭着一腔热心和热血在服侍。你发现没有？五大家的团队也好，我们上一代的父辈的信仰的经历也好，他们其实是凭着一场超自然的恩典激励他的心，激动他的心啊，然后他愿意撇家舍业，愿意传福音啊，通宵祷告，怎么怎么样，这些是不是好的？是好的哈，一定是好的，也是非常敬虔美好的传统。但是你知道呢，教会的建造热心是标志，不是标准。为什么？因为最终我们的热心也是需要被真理来怎么样， 来有根有基的被建立起来，而不是三分钟的热度，被真理有根有基的被护卫起来。是的，热心和爱心都有这个特点，它需要被真理来护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包括我们区会，过去十年需要转型走改革宗长老会的道路的原因。我们需要学神学，我们需要学教义，我们需要学解经，我们需要学教会治理，我们需要这些东西来护卫神所赐给我们的热心和爱心，不然就容易走到，坦白来讲，甚至容易走到持续那个热心和爱心持续不下去的地步。是的，当他不断的被真理校正的时候，他才能够持续下去。所以这段经文对我们依然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但是我要今天反过来再说一句，我们有了真理的见到之后，别把那个热心丢了，好吧？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64节，到这一个67节呢，它其实是一个总结，你发现没有？他在给回来的这些人分类啊。有这些这那会众42,360名，仆婢7,337名，唱歌的男女各200名，马匹736匹，骡子245匹，骆驼435只，驴6,720匹。哎，为什么把这些也算上去？按我们的想法，那这个回来会众仆婢唱歌的，反正就把分好类了，对不对？为什么把牲畜算进去？我不是说回来的牲畜也算人头哈，不是这个意思。你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从来都不是单独来到主的面前，你知道吗？你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从来都不是单独来的，你肯定带着你所拥有的，对不对？你带着你的牲畜，带着你的金钱，带着你的财物，带着你的家人，带着你所拥有的一切来的，对不对？你想一想，回归耶路撒冷的人是不是带着这一切来的？如果你不信，68节就告诉我们了。68节说，他们带上了为上帝的殿甘心献上的礼物。69节就开始数算这些礼物有什么了。金子有61,000 达利克，银子5,000尼拿，并祭司的礼服100件。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不要老是说主啊，我献上我自己，别光献你自己，好不好？啊，求主来帮助我们。献上我自己的意思是什么？是包括我以及我所有的一切，对不对？我的家人，啊。我的恩赐，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我所拥有的这些，对不对？这是很实在的哈。我们不能把我们这个人和我们所用的这一切是分开的。敬拜主的时候，主啊，你可倒好，赤条条的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我今天把自己献上了。求主来帮助我们啊。然后呢，第70节最后一节，于是祭司、利未人、民中的一些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并以色列众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首尾呼应，呼应了第一节，对不对？第一节告诉我们他们各归本城，第70节告诉我们各住在自己的城里。阿们。最终，他们各司其职。最终，他们个人在主的面前交账，并且被主来纪念。也愿这样的场景成为我们这间教会的场景。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今天借着以斯拉记第二章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你在救恩历史当中如此的使用这一群万民当中微小的一群人，要来建造你自己的圣殿，要来扩展你自己的国度。我们深愿你今天依然来使用我们恩约归正教会。我们其实也是万民当中微小的，但是主啊， 我们个人虽有不同，但是求你来激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甘愿来到你的面前，来侍奉你，来敬拜你。就求主来悦纳，让我们在我们各自的岗位、各自的家庭、各自的生活当中来敬拜你。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